攻读马尔谷福音第十五章。一到清晨，司祭长、长老及经师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，就把耶稣捆绑了，接送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，比拉多又问他说：“你看，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仍没有回答什么，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。每逢节日，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。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，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。群众上去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。比拉多回答他们说：“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？”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解送来的，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，硬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。比拉多又向他们说：“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他们又喊说：“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他做了什么恶事？”他们越发喊说：“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，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，把耶稣鞭打后交给他们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在十字架上。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面，即总督府内，把全队叫齐，给耶稣穿上紫红袍，编了一个刺冠给他戴上，开始向他致敬说：“犹太人的君王万岁！”然后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，向他吐唾沫，举起朝拜他。他们戏弄了耶稣之后，就给他脱去紫红袍，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出去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有一个鸡肋奶人西满，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，他从田间来，正路过那里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，解说骷髅的地方，就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，耶稣却没有接受。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并把他的衣服分开，研究看谁得什么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正是第三时辰。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：“犹太人的君王。”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，一个在他右边，一个在他左边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：“他被列于叛逆之中。”路过的人都侮辱他，摇着头说：“啊，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，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。”同样，司祭长与经师也讥笑他，彼此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却救不了自己。摩西亚，以色列的君王，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了好相信。”连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。到了第六时辰，遍地昏暗，直到第九时辰。在第九时辰，耶稣大声呼号说：“厄洛伊，厄洛伊，拉玛撒巴黑塔尼。”意思是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” 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听见了，就说：“看他呼唤厄利亚呢。”有一个人就跑过去，把海绵浸满了醋，绑在芦苇上，递给他喝，说：“ 等一等，我们看是否厄利亚来将他卸下。” 耶稣大喊一声，就断了气。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天主子。”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，其中有玛利亚、马达肋娜，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撒罗莫。他们当耶稣在加里肋亚时，就跟随了他，服侍他。还有许多别的与耶稣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。到了傍晚，因为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，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人若瑟，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，也是期待天国的人。他大胆地觐见比拉多，要求耶稣的遗体。比拉多惊异耶稣已经死了，遂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否已死。既从百夫长口中得知了实情，就把尸体赐给了若瑟。若瑟买了脸布，把耶稣卸下来，用脸布裹好，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。那时，玛利亚·马达肋娜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。